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你是我们的上帝，也帮助我们思想你是我们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因为这中间有许多的奥秘是超乎人的理解，但是你却乐意向我们启示，你的确是父，是子，是圣灵，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要试着依靠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渴望，赐给我们的能力来理解这极大的奥秘。我们也相信这奥秘终究是有益于我们，也会更加叫我们的属灵生命丰盛的。也就求你的确叫这是如此，在今天晚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OK， 今天我们继续看，延续上前两周看那个特别是借着讨论圣经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启示于我们关于三一上帝这个名字。他说我们，马太说我们是，马太记录我们的主耶稣叫门徒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叫人归入上帝一个名的名下。这名我们之前有讨论，应该不外乎就是那个亚伟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是一个名，不是三个名。Okay. 但是这个是我们上次归纳出来的，上帝是一个上帝，不是三个上帝。但是因为是父子圣灵的名，这也显示父与子与圣灵之间是有其区别或者区分的，他们是有所不一样的，是一个一样的上帝，但这三个位格我们却必须说是有所不一样的。至少我们可以说父不是子也不是圣灵，子不是父也不是圣灵，圣灵不是父也不是子。哎，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这个名字至少告诉我们这么多，但是有告诉我们更多吗？我们也至少可以说，如果说父子圣灵这三个名号告诉我们父子圣灵之有所区别，我们至少要说，也必须说，这个区别不是三个上帝之间的区别。 OK， 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会有三一论了，一个上帝三个位格。如果我们要坚持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是一，以色列啊，你的上帝是一，一位上帝，那么我们要奉这位上帝的名，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那么我们要同时坚持父子圣灵，父不是子也不是圣灵等等，也要坚持他们都是同一位上帝。 OK， 而父子圣灵若有所区别，他们的区别不是三个上帝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分或者区别，是什么样的 distinction， 或者有什么，我们先用这个字眼好了，有什么东西将父子与圣灵区别出来。所以这个下面是Dr. Swain 没有在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有点插题，因为这个已经，我们用的一些术语，还有一些论述的方式，已经超乎圣经本身自己使用的论述，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后我们会有使用这些架构，使用这些概念来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就正统改革中会怎么样论述父子圣灵之间的区分或者区别呢？ 所谓的 High Orthodox 高正统改革中，他们使用的神学方式 methodology， 17世纪的多是使用诉诸所谓的经院神学，或者经院神学的术语，或者经院神学的方法。那经院神学他们会采用许多不同的概念上的区分，或者名词上的区分，来厘清一些神学上的论述。比如在就三一论来说，他们在思想父子与圣灵之间的区分是什么样的区分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考量。考量就是，如果上帝是一位上帝，而且上帝是纯一的上帝，上帝是一，上帝不是由 不同的部位或者 parts 或者 部分，甚至是不同的位格所组合而成的，上帝不是这样子，因为他是一。这个 simplicity 在下两章，好像第四章会我们会有讨论，如何在这个一纯一性的架构下区分这三个位格。你注意到这中间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说上帝是一，你要做出有所区分，尤其是区分有三个位格，那你怎么样同时维持上帝是一又是三，而这个三不会破坏上帝的纯一性。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三个位格有所区分，它你就必须有一种方法来讲论他们中间的区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分。正统三一论的论述是，讲到位格会说它是有三个 modes of subsistence， modes of subsistence 中文翻译简单就是三种不同的实存模式，三种不同的实存模式 ，OK， 而是一个本质在三个不同的实存模式，或一个本质以三种不同的实存模式实存 ，OK。我讲到这个是因为正统改革中的对于位格上的区分，当他们在思辨是什么样的区分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位格之间的区分，是 model 模式上的区分。我先讲这个，来为什么说是模式上的区分，因为他们认知位格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定义是实存模式，父有父的实存模式，子有子的实存模式，圣灵有圣灵的实存模式，但是却是同一个本质或同一个本性，同一个神性，三种实存模式。 OK， 所以因此若这三种实存模式上面有所区分的话，是模式上的区分 Model distinction。 当然在神学上 Model 这个字是你会直接，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三一论或三一论的异端历史，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异端 modalism， 或者中文会翻译成幻影论，或者Sabellianism， 我忘记中文叫沙伯什么什么。那个幻影论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其实是没有三个位格，但是有三种形态向人显示出来，但是形态的背后，你要说背后好了，并不是三个位格，而是只有一个上帝。我们也会说只有一个上帝，但是我们也会说有三个位格。但幻影论则否认父子圣灵之间真实，我们先用这个字，确实的 distinction， 确实的区别，而说他们只是看起来或者名号上面有所区别。所以这位上帝有时候以父的方式说话，有的时候以子的方式向人显现，有的时候以圣灵的样式或形式工作，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他们有三个位格。当然 先贤们说位格之间的 model distinction 是模式上的这个区分，并不是讲这种形式上的或者形态上或者外表看起来的区分。而这个 mode 是指 mode of substance， 实存模式上的区分。OK， 但这到底是什么区分呢？他们会说这种区分是按照分析推理所做出的区分，但也不是纯粹只是概念上的区分。好像如果你只说这是位格之间区分，只是人的概念上的区分，其实你会落入名义论或者 nominalism， 就是你会其实你是有点否认说这个位格之间有确实的区分，只是我们人的概念上甚至已经会落入那种幻影论的异端。 OK， 所以这种的区分不只是人的概念上的区分，而是按照这个事实本身给我们的线索所做出的分析而做出的区分。OK， 而这个区分有别于 distinctio realis， 就是一件事与另外一件事的区分。也就是说这个区分是确实的。小玉你听得懂吗？听 OK， 也就是说这个区分是确实的，但是它确实并不是在于好像我这支红色的笔和这支自动铅笔之间一件事与另外一件事的区分。因为如果我说位格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本质就好像这支红色的原子笔和这支铅笔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之间的区分，其实你就一定是落入三神论。OK， 所以我们必须说父、子、圣灵之间有所区分，但并不是一个事物或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之间的区分。Okay， 但也不是纯粹是我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经过，不管是经过我们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上帝的启示或者上帝的话语，逼使我们经过合理和必要的推论而归纳出来的结果。而这个归纳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只是我们概念上想的，而是确实有其基础在这个事物本身里面，但是却不是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之间的区分。我知道这样子区分会觉得啊，需要这么麻烦吗？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我觉得很多华人基督徒听到经院神学就会说啊，那个是中古世纪的，那个是天主教才搞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借着这个例子好了，借着这个岔题的讨论，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神学家会这样子做这样子的区分，其实是基于一种神学上的谦卑。因为如果你仔细听，就这个例子来说，这是一种概念上经过分析，或者理性上经过理性上的分析而就事物本身给我们的线索所必须做出来的区分。其实在说什么？其实你没有说很多，言下之意就是其中有很多奥秘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给我们的线索只让我们能够说到这，但是我们必须做出区分，而这区分也是确实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并没有说这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之间的区分，因为你一旦讲这样子，你就要解释这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有怎么样的区分。但是至少改革中正统没有走到那一步，现在的神学家会走到那一步，等一下也许我们有机会会讨论。但是至少我们的先贤们正统的论述，改革中的三一论的论述并没有走到那一步。也就是说，在这个好像经院神学名气不好的经院神学，就是一般基督徒甚至神学生会很粗糙的，就是说啊，经院神学那个是中古世纪才搞的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背后它的神学上这个的复杂或者细腻是有其 一个非常谦卑的动机，就是认知有许多的 mystery 是我们无可言喻的 ineffable 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因为上帝有所启示，那我们要怎么说就必须很仔细的说，而最终是帮助我们越加认识这一是三三十一的上帝。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我们以后应该还有，应该还会有时间。在讨论类似的概念。OK， 如果没有，没有问题，我们继续。我们主要在这边所强调说，父子圣灵中间确实是有区分，不是只是看起来一个上帝用不同的形式，好像水可以以蒸汽或者冰块或者液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不是如此。OK， 父子圣灵这三个位格各有名号，所谓的 personal names 叫位格上的名号，其实就显示他们之间的区分或者区别。而什么区别呢？神学家除了刚才的讨论之外，会按照父子圣灵的名，父子圣灵之间彼此的关系 mutual relations 来做其区别或区分。 OK， 这个很重要。而这个关系就叫 relations of origin， 起源关系，这是我翻译，或源头关系。也就是说，父子圣灵之间的区分，圣经给我们的线索，而且圣经启示告诉我们的是，如果他们是同一位上帝，而这三个位格之间又有所区分，这个区分必然不是本质上的区分。你不能说父的荣耀是高于子，你不能说父的全能可能比子更大，你也不能说也许也许这个等一下会提到，也许父他是比子和圣灵更永久，因为父生出子，所以有一度 时间像Arian 亚忘记一个异端，就是说不承认耶稣基督神性的那个异端 Arianism， 他们会说子曾经有一段曾经不存在，是父生出以后他才存在，所以你不能这样子讲。所以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唯一的差别，圣经之中给我们的线索也只能是这样的差别，就是他们之间关系上的差别。什么意思？父子圣灵，换另外一句话说，可以由他们的彼此的关系来定义这个位格，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要怎么定义子？你最多就是子是由父所生的。OK， 你要怎么定义圣灵？就由他们的关系，圣灵是由父所发出，也是由子所发出。你要怎么定义父？也是一样，你必须从他和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父定义上就是在永恒之中生出子的，在永恒之中发出圣灵的。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mutual relations， relations of origin， 起源的关系。这个起源的关系其实就是定义他们的位格。而有起源的关系，你可以看得出来位格之中有所区别。OK， 所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OK， 子是父的爱子，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有关系，就互相的。圣灵是上帝的灵， 也是基督的灵，是父的灵，也是子的灵。Okay. 对，所以这个 distinction 只是在他们的内在关系里面，这有其分别。OK， 这个关系并不是论说父子圣灵他们与我们的关系来定义他们的位格。No， 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上帝，都是创造者，都是救赎者。OK， 所以父子圣灵之间的区别是基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他们个别与我们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好像父与受造物的关系有别于子与受造物的关系，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虽然有一个 mutual relation， 可是Scott Swain 提出来这个 relation 是 asymmetrical， 就是不对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子是出于父，但你不能说是父是出于子。圣灵是出于父和子，但你不能说子是出于圣灵和或者父是出于圣灵。就这个来说，这个关系是不对等的。Okay. 正统改革中正统三一论甚至会称这个用词，这边Scott Swain 没有在这本书里面讨论，甚至会称父为fundamentum 或者 fons， 所谓的基础或源头。你要很小心的用这个基础和源头，其实就连在正统神学家里面都有一些讨论，这个基础和源头指的是什么？我就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其实这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是位格上的基础和源头，还是本质上的基础和源头？其实正统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对此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就稍微提一下，加尔文他提出比较新的，在历史上面比较革新的见解是，若我们要说父是源头或 fons 的话，许多神学家会说，父是 fons deitatis， 神的源头或神性的源头，但是加尔文他会 qualify 说不是直接这么说，应该是说他是位格，子的位格和圣灵位格的源头。 OK， 然后父生出子就位格来说，但是父子圣灵都是 autotheos 或者本身就是上帝，源自于自己的上帝，就本质来说。简单来说，加尔文是这么讲。但是这个见解并不是所有的改革中先贤们都享有，都与加尔文共享这个见解，甚至大部分的清教徒并不同意加尔文这个意见。大部分的清教徒还是会延续比较传统的论述，说父将他的神性 communicate 给子和圣灵，借着 eternal generation 永远的生和发出 possession。 OK， anyway， 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但是不论如何，圣经至少告诉我们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是 asymmetrical， 不对等的，都是来自于父，出自于父或生出于父，所以就此来说，父可以说是一个 origin 或者一个 source 或是一个源头。Okay. 嗯哼。而经文所使用不同的名称，也显示位格之间的区分。子是上帝的道，但子也是这个道也是上帝。Okay. 子是不可见上帝的形象，他就是上帝，但是万有也是借着他为着他被造的。子是上帝的光辉，却也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等等。OK。 刚刚也提到这个 relation of origin 起源关系也是来自 relation of fromness Scott Swain 的用词，主要是来自父 OK 和来自子，就圣灵来说，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圣灵不只是认知，圣灵不只是父所发出，也是子所发出的，这之后我们会再讨论到。是在第二页最上面那里。OK， 关于这个 relation of origin 起源关系，以起源关系来区别位格之间的区分，或者来定义位格，这个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梦怡还好吗？ 我在想一个起源于父。 起源于父主要是来自于圣经自己的用词，就是父生子 ，right？ 父和子的定义就是除了诗篇二章第七节和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很明显告诉我们，子是由父所生的。那这个生当于我们人的生是有所不同的，人的生就代表说是有时间上的，有生出之前和生出之后。但是这个生出我们必须要 qualify， 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定义，就是它是永远的生出，也就是说它没有时间前后性之言。所以就如果我们说父生出子，不是说父先存于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仍然是生出，因此有父子的关系，也是由父所出的，所以它是源自于父。而圣灵也是由子所差遣，也是由父所差遣，这个是就他外在工作而言。但是我们就他的外在工作而了解他们的内在关系，因此我们会说，如果外在的 mission， 外在的被差遣的任务，其实就指向他内在的 procession， 内在的发出。所以我们会说，圣灵不只是由父所发出，也是由子所发出。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也有起源关系，是源自于父和源自于子，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我们说位格之间的区别，只有这个关系上面或者互相关系上面的区别，或者 relation of origin， 没有其他的区别。如果你要诉诸有其他的区别的话，你就不可避免的落入二神论或三神论。Okay. 这个是正统的三一论。那现在你可能会听到说，子之所以是子，不是因为父永远的生出他，而更是因为子顺服父。这个的差别，如果有一个顺从的关系，如果子和父之间在本质上或本性上这位格之间就有顺服的关系，或者有权柄，你讲到顺服就必然有一顺服另外一个，有一个权柄，然后另外一个是顺服其权柄。有讲到这个 authority 和 submission， 权柄和顺服之间关系，你就已经越过 relation of origin， 应该是说你已经试着在讲更多，已经超乎圣经的启示，或者读错了圣经。所以正统的三一论论到位格之间的区别，只有这个 relations of origin， 没有所谓譬如说父与子之间的权柄上面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就三一位格内在的关系来说，子和父之间没有权柄和顺服可言， 只有出生和被出生可言。你听得懂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你要讲说有权柄和顺服之间，再次你必然会落入至少已经二神论了，三神论。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这是不是加尔文？也是加尔文强调位格源头，而不采用父将神性传沟通给子跟圣灵的原因？ 嗯，不是，你说关于顺服吗？ 就是似乎是。但我想要知道的是，父将神性沟通给子跟圣灵，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们时常讲说，如果说有，譬如说有一位神学家在历史中提出一个较之前的先贤们，他的先贤们不同的见解，通常是在 polemical 在有神学争议的处境之下所做出来的结论。OK， 所以加尔文他面对许多三一论的异端，其中有异端，就是其中有一个议题，就是子能不能称他为 out of theos， 或者 God are 谁是自给自足的上帝。我你有很多不同的进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加尔文选择的进路就是，是的，他是自给自足的上帝，因为他的神性都不是 communicated to him by the Father， 不是神所传递给他的，不是父所传递给子的。而在永远的出生之中，只有位格是传递给子，父生出子这个位格，但是就神性本质来说，并不是传递给他，所以并不是直接关乎于要避免有这个顺服和权柄这个关系存在而这样子说。Yeah. 那一些相关的，那其他的神学家，正统神学家，他们是不是也能够维持只是 autotheos 或自给自足的上帝呢？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就必须很，他们会说怎么说？就位格来说 ，no 啊、就位格来说，应该是说，就位格来说，他不会说只是自给自足的上帝，因为他本身他的定义就是 from， 有一个 fromness， 他的神性是传递给他的 ，OK， 但是他们也会加强，既然传递给他的神性。父所传递给他的神性，不是其他的神性，不是残缺的神性，不是打折扣的神性，不是 99% 缺了那个自给自足那个本性的神性，所以就此来说，他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上帝。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会有一些 qualification， 会有一些更加细腻，不会直接说子就是自给自足的上帝。这个跟我们等一下你怎么论述你讲的这个子到底是讲关乎他的神性吗，还是关乎他的位格就有关系。 OK， 加尔文也会说，哇，子当然是 out of theos， 就他的神性来说，但是就位格来说，他的位格是父所生给他的，借此传递给他的。OK， 还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传道，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很困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曾经有牧者教导是说，他说那个。在创世纪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他说那个不能解释为是圣灵。 我们在那个圣灵论的读书会里面，应该是第一课就 Ferguson 就讨论过，很多人也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不会这么认为 ，right？ 你应该你可以回去再参考我们的，应该是第一课的讨论，圣灵论第一章的讨论。 嗯， 对。 哎呀，我 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Yeah,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学的还算是 pretty high level Trinitarian theology， 还蛮高档次的。OK， 最后一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也很精彩的概念。所谓的 common predication 和 proper predication， 共同的术语或者中文叫谓词和指定的术语，这是我的翻译。学习圣经的三一论述，就是要正确的确认和区分和分辨什么时候圣经的用词是叙述上帝一位上帝，什么时候这个用词是叙述上帝三一位格的其中的一个位格。 OK， 这个时常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或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明显当子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是那个我的上帝是指什么位格。对，或者有时候主耶稣，那个主会特别是指主耶稣来，有的时候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主，有的时候那个主是指就是指三一上帝，三一上帝。所以有些神学家这边，Dr. Swain 是用common predication 和 proper predication 共同术语和指定术语来表达这个现象。圣经中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需要分辨区分的。有些神学家会用 essence appropriate language， 就是叙述上帝本质或本性的用词，和 person appropriate language。就是特别用来叙述位格的用词来做起区分。OK， 当然共同的术语就是这个三个位格身为一位上帝之共用，所以主就是可以用在三个位格的那一位上帝身上。OK， 指定的术语子父子圣灵。OK， 是讲这一位上帝的三个其中某一个位格，所以父和子是不能够混淆的，圣灵和子是不能够混淆的。所以正确的认辨和区分，有的时候是用同一个字，但是这同一个字有的时候是共同术语，有的时候是指定术语。就是学习圣经的三一论述，这个言语，一个新的言语，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你如果没有分辨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就落入异端。OK， 这个之后我们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学一些基本的文法，基本的概念。以后我们都会使用这些。哦，这边用词出现的时候，这个到底是讲三一上帝吗？还是在讲三一上帝的某一个位格？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可以讨论的？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父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之间有所确实的区别，而这区别，因为就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坚持有一些限制告诉我们这些区别 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确实的区别，但是不是一个物件或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或者一个事实和另外一个事实， one reality from another， 不是 OK， 但确实有确实的区别，而这区别就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会说这区别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区别，而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可以是从何而来这个关系上面的区别，就只有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再就他们位格之间的区别，你不能够再讲更多，你讲更多你就落入多神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后一段讨论，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能够区分什么是共同的数词，什么是指定的数词。OK， 没有问题吗？今天郑杰，你那边 OK 吗？听不到。德利牧师，你那边 OK 吗？凤娟，你那边 OK 吗？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 Okay. 仁光，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Okay. 秀燕姐，你有没有问题？ Yeah. OK。看一下下一章是讲什么？哦，下一章，下一 OK， 呀、yeah. ，我想这本书之后还会再提到，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说，尤其是关乎圣灵，圣灵与子与 父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说它是由父和子所发出的。但是经文有说今日我生了你，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解释那个生是怎么样的生，是永恒的父生出永恒的子那种生 OK， 但是就圣灵是由父所发出和子所发出，至少圣经我想不起来有直接有这样的叙述，就是它是由我所发出，但是神学家的确是用这个字或者 proceed，是由父和子所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那为什么神学家会用这个用词，其实我们今天的讨论背后就有一个最基本从奥古斯丁开始就有的概念，圣经没有直接论述三位一体之间内部的工作或者关系。这顺便一提，当你看到就是说有神学家会用三位一体内在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讲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讲说他们 the intra work of the Trinity 或者 intra relation of the Trinity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指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之间的互动好了，永恒之中的互动。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说就关系位格之间关系来说，圣灵是由父和子所发出的，这就追溯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三位一体外在的任务 mission 启示我们三位一体内在的 relation 关系，或者 procession 发出外在的 mission 启示于内在的 procession 内在的由父发出由子发出。所以经文虽然没有说用发出这个字来说圣灵是由父所发出或由子所发出，但是圣灵就外在工作的确是由父所差遣也是由子所差遣，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所以就这个来说，如果我们要论他们的内在关系，我们只能说这个是符合他们的内在关系的。就外在工作来说的差遣或被差遣，就内在关系就成了发出和被发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不得不论三位一体，但是圣经并没有直接给我们太多的线索，三位一体内在到底是如何。但是有给我们线索，我们也必须按照这些线索做一些必要的和好的推论结论。OK， 今天比较快，大家都没什么问题，都很简单这堂课。好吧，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你和子和圣灵，帮助我们思想三位一体和这三个位格之间的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不过是很抽象、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三位一体你们是如何的互动，就关乎你们与我们如何互动。因为最终我们是有份于你的生命的，我们是有份于你的，甚至圣经会说有份于你的本质的，有份于你的本性的。这是极大的奥秘，这在我们看来，如果凭着我们纯粹的推理是不可能达到任何有益于我们的结论的。但是正因为你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你的道、你的圣经，叫我们有这么多的线索、这么多的资料，可以叫我们思想，可以叫我们讨论，可以叫我们以此为乐。我们就为此感谢你，也求你让我们，叫我们每个人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准备我们的心智，明天来敬拜你，我们的上帝，三一的上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拜拜。